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以后呢，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发起一下我们的音乐的全新听觉观念咯，那就是爵士音乐的一种听感。那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下午的12点呢到4点时间，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到这里了。刚刚是来自于 Lane 带给我们的 Wake Up Get Up and Get Up There，而稍后我们耳边的音乐能够让我们来掀起一种 funky 的音乐热潮，来自于本田雅人带给我们的 Funky Monsters。 是的，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今天呢，我们的音乐节奏呢跟爵士音乐是必不可分的，因为这第一小时节目当中都是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作品。刚刚的音乐来自于出自这个吉他手啊渡边香津美之口的一个评价，叫做日本第一萨克斯手的本田雅人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这样一首作品的名称叫做 Funky Monsters。 而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我们再来从本田雅人出生的年代1962年回到往后一点点啊，往后推10年的时间，来到1975年，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 old funky 和 jazz 的混合，来自于 Incognite 带给我们的作品。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本周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了。1975 1975。 Yet to grow, he had a photo of the fantasy. 是来自于 In Dark Night 带给我们的1975年啊 ,1975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而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爵士音乐的一种听感。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老的一些作品，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新鲜的融合方式。刚刚我们的开场歌曲呢叫做 Wake Up, Get Up and Get Out There, 而稍后我们还听到另外的一首来自于 Lin 他的作品叫做 The Whim of Fate。 那么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爵士音乐的音乐人 4Play 带给我们的 Magic Carpet Ride。 我们曾经可能走过红毯，可能走过黑毯，可能走过白的地毯，但是 Magic Carpet 魔毯你有搭乘过吗？来用音乐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魔毯的，就是高级到飞起的魔力吧，来自于 4Play。

抖 Can't breathe 我了解我的感受、yeah, yeah. 无论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 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Fishing maker,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t'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夜间开始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白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积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降雨对假日出行不利，外出请您注意防雨，驾车注意安全。此外，降雨还导致气温下降，尤其早晚开始有些凉意，请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音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to be fine. I just don't want you to say bye bye. Star Time 来自于 Tara Farr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而这样一部作品呢，他也专门加了一个括号，后面写的叫做 Tribute to James Brown。 那这样的一位 James Brown 是何许人也呢？ Music Memory 继续告诉大家哈，James Brown 他出生在1933年5月3号，离开于2006年12月25号，出生在美国的南卡，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国的黑人歌手，也被称为美国的 soul 音乐的教父啊，也是说唱嘻哈跟 disco 音乐的一个奠基人。他呢其实说也参与了有2次啊美国音乐的这种变革。当然他也在1965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过2次的格莱美大奖，并且呢也是在1992年加冕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在1986年的时候是首批选入了名人堂的歌手。他当时呢是在73岁的时候因这个肺炎不幸在美国去世。而下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把音乐转一个新的模式，来感受一把游戏中的音乐。我们听了这么多的爵士音乐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融合性的音乐作品，比方说耳边这样一首来自于暮黑将司的作品叫做 Beneath the Mask， 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在面具下方的那个人那张脸。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这音乐叫做《魂之轮回》，这是由吉川敏子填词，大森俊之谱曲的一首音乐作品了。那继续为您带来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演绎的方式，来自于 All That Jazz 带给我们的《魂之轮回》。当然，同样呢，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了高桥洋子的专辑当中，也是一部动画片啊 EVA 的剧场版《死与新生》的主题曲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希望您带来喜欢喽。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还会听到一会儿有卡西欧贝亚带给我们的作品，以及刚刚我们所提到过的 Lane 他的The Whims of Fate。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话说刚刚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Asayaki 啊，这是来自于卡西欧贝亚他们的作品了。那么像这样一首歌的它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朝霞啊，古诗有云剪裁用尽春工艺啊，浅绽朝霞千万蕊。那么这个 Asayaki 呢它也会是能够让我们感受一种崇尚自然和美，去赞美着大地与万物的一种存在。朝霞啊，能够让万物发生，卡西欧贝亚的声音也能够唤起我们对于在周末的时光当中的一种听觉享受。下面时间来聆听，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的爵士音乐部分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Lane 的 The Wings of Fate。 不可错过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正在为您带来。

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给您分享这样的一段混音内容，相对来讲比较的沉静，而这样的一种沉静的听感能够让我们更加让自己的思想能够得到一种休息。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喽。Nobby Innocence， 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 Nobby 他的这样一段内容，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来喜欢我们的作品。那这样的一种作品呢，能够告诉我们一种天真的音乐状态。A long time， 来自于 Nobby，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so mean.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so mean. Treat me like the worst thing you ever seen.Treat me like the worst thing you ever seen.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so cruel.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so cruel. Treat me like a low-down stupid fool. Treat me like a low-down stupid fool. 美，依然来自于 Melby 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混音 Innocence， 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一种无辜的人和一种天真的人，他们在沉浸在音乐里面的一种听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Almost Home。 So fly, so alive. 的音乐作品叫做 Almost Home， 几乎到达了家里边的一种感觉，几乎好像在家里边。如果你在家的时候听音乐的时候，会有一种怎样的设备或怎样的一种环境跟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类别进行一种表达。其实音乐都是有态度的啦。我不知道朋友们你在家里边会怎样听音乐，要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会把声音开得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要戴耳机了，所以说真的有必要买一副很好的耳机去感受一下这样电子音乐的精彩。而今天我们的混音作品相对来讲比较的沉浸，这也是有区别之前我们几周的音乐节目的内容。继续来听 Everything That Rise， 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看到日起日落，看到阳光，看到沙滩，看到映在你身后的光影和存在。来自于 Moby Innocence，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Everything that rise， 能够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日出日落，是不是 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再来用一段音乐的时间给自己一种道路的选择，向左还是向右，没有对与错之分，只有你想与不想。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即可。 Innocence by Moby。 是你是我回家的深情眼眸。雨大时，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时，风大时，当我的心如荷塘，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雨大时，风大时，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时，风大时，让我的心如荷塘，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 图你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雪衣。他们默默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天地是刮到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夜间开始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白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积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降雨对假日出行不利，外出请您注意防雨，驾车注意安全。此外，降雨还导致气温下降，尤其早晚开始有些凉意，请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

耳边的音乐叫做 Sands， 来自于 Moby， 他的全新的婚姻作品叫做 Innocence，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要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神圣的音乐的混合，能够让我们听到在音乐的背后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个世界范围内的生物的变化，和你最亲近的人，和你最亲近的动物在一起听音乐是最好的一种状态。而耳边这一首作品送给那些个在你身边的小宠物们， The Dogs， 来自于 Moby Innocence。 We started like children, lost in a building by the wall. Hope lost to fear, and nothing's clear when we lost it all. This is how we tried. This is where it died.This is how we cry, like the dogs left outside.This is how we try. This FM 97.4 Ag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刚刚叫做 The Dogs 很多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找到我们很多时候无法用语言无法用一些科学道理去解释的东西一切尽在不言中嘛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听歌就好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依然来自于 Moby 带给我们的 Tell Me Tell Me 告诉我什么呢也许是事情的真相也许是一些道理来自于 Cole Specs featuring Moby Innocence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Never look yonder. Never look yonder. Never look yonder. Bad is done, done, gone. He was so never look yonder. Look beyond. Look beyond. Bad is done, done, gone. Breaking you. Look beyond. Just to stay awake. His heart. Look beyond. The last day， 最后一天，在什么样的时候你会经常会想念说最后一天有这样的一种倒计时呢？是高考之前，还是在放假之前？在各种各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之前，我们都会倒数计时一下，给自己的一个工作，列一个时间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事情。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常小航，继续来听 The Perfect Life 作为我们这个小时节目的 Ending Song， 希望各位喜欢来自于 Moby 他的作品 Anything。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 但却摸不清楚，注定怎么懂不懂，隔着一层皮肤，爱情怎么懂孤独，眼神却能倾吐，既然怎么懂孤独，我肯义无反顾，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对谁刻骨心中那少一寸土，谁愿意跟你独处，谁不贪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